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今天送上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对于流行音乐，李宗盛在一次演唱会上说，他说音乐是心灵的养分，所以我们不能够偏食。创作音乐前最重要的就是听大量的流行音乐，听各种类型的流行音乐，深入的听，敏感的听，分析的听。希望不穿高跟鞋每天用心准备的经典歌曲你也能够喜欢。再来听到金海心《猫咪森林》。 风远远吹过来，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看见我的孤单，看你 是来自金海心的猫咪森林。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养猫了，你看它可以住在高楼大厦，也可以住在简陋的平房里，所以养猫很容易养丢，哪家如果有更好吃的它就跑了。除了年轻人，很多穷困的孤寡老人往往也更喜欢养猫。再来听到林志炫《单身情歌》。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

熟悉的旋律和歌词了，这是来自辛晓琪的味道。来自英皇的年轻女歌手泳儿在专辑《爱情歌》当中就翻唱了她的这首歌，翻唱版本带着一点点 Bossa Nova 的慵懒风格，很好听啊。在这里也推荐你去听这张《爱情歌》专辑，它是一张充满爱和回忆的专辑，收录了泳儿翻唱的十首经典情歌，比如说有《心与心愿》、有《爱相随》、《祝你一路平安》等等歌曲。经典的东西总是会让人觉得很难忘记，音乐和经典的美食一样，都能够让人产生出对于情感的寄托和期盼。再来一首校园民谣吧，来自老狼的《月光倾城》。 月光下的长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早晨你来过留下过弥漫过樱花香，装备打开过门看过人问我怎么说，你曾唱一样月光曾陪我为落叶悲伤，曾在落满雪的窗前画我的模样，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月光下的长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人群里的风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谁不知不觉叹息叹那不知不觉年纪，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 很多喜欢校园民谣的人都知道，老狼、高晓松、沈庆、玉东还有金立等等人都是内地校园民谣当中的中间人物。在93年6月27号，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当时老狼正在家里睡觉，高晓松打来一个电话说快去试音，唱好了没准还能签约。正好录音棚离老狼家特别近，于是他就爬起来去试音了。那天很多高校的校园民谣词曲作者还有歌手都齐聚在了广电部的门口，等着进棚去录制校园民谣一专辑的小样。轮到老狼试唱的时候，高晓松弹吉他，老狼第一次戴上耳机，对着陌生的麦克风唱起了那首经典的《同桌的你》，两人从此默契合作，一发不可收拾。再来听到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湿透，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地离去，

挑跟鞋，我是黄欢。其实啊，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文正《送你一朵勿忘我》。哎，这勿忘火的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小小的很秀丽，蓝色花朵当中有一圈黄色的小心蕊，非常的可爱。勿忘我这个名字也很浪漫，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Don't Forget Me。 关于它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啊，说是来自德国的传说，当上帝给所有的花朵命名完成的时候，一朵没有被命名的小花就在叫说，哦，我的上帝 Don't Forget Me。 于是上帝就欣然回答说，哦， Don't Forget Me 就是你的名字吧。相传古欧洲的一位骑士为心爱的女友采来一束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束花就是勿忘我。再来陶晶莹，水弯弯。 我开始知道自己要的是吃饭，我开始说服自己别起早睡晚，我开始厌倦自己可怜的模样。有什么压抑别管，有什么压抑人继续成长， 华人娱乐圈当中，陶晶莹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因为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娱乐女主播。她的伶牙俐齿，她的善解人意，她的幽默，她的搞怪，甚至是刁钻，常常让人津津乐道，又怕又爱。在以主持闻名的同时，她也是流行乐坛一位出道多年而且个性突出的创作型歌手。但是这些年之后，后者的成就好像因为前者的光芒而被忽视了。她出了很多张专辑，也有不少音乐作品都非常的棒。他说音乐真的比较个人，比较艺术，电视和广播比较大众，有的时候不太会有时间和空间去讲到那些内心深处的感受，那我就把这方面的东西放到唱片里去，心里最直接的想法跟感受都可以直接放到音乐里。再来听到罗大佑《恋曲1990》。 明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能忘记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跳提吧，斜阳又反照，闪一下遇上一朵落花。相遇就似拥着